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18集。 是我。 秋叶从后面转出来。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的。 师父。 夏侯恋红着眼睛，秋叶把卷宗放回书阁，低声道： 走吧，出去再说。 话音刚落，上一层有脚步声传来，两人俱是一惊。夏侯恋迅速吹灭了火折子，和秋叶躲进书阁深处。脚步声渐近，一个男人擎着一方烛火出现在前方。夏侯恋弓着身子，从卷宗上方的缝隙窥探那人的面貌。那个人的脸被书阁挡住了，夏侯恋只能看见一团光亮中墙壁上曳出一条弧长的影子，一下一下的耸动。夏侯恋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花，他看着看着好像看见整个山洞都跳动着那飘忽的鬼影，一下一下充盈了山洞。男人没有说话，沉默着站在夏侯恋方才站的地方，把手放在伽罗罗的卷宗上，停了许久。终于他抽出伽罗罗的卷宗，翻到夏侯佩的画像那一页，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一点点撕下，放在烛火的火苗上。火苗舔舐着小像，夏侯恋的心揪着。他看见夏侯佩明媚的笑颜在火中化为灰烬，散入空中，再无踪迹。烛火逼波地跳动了一下，墙上的影子一动，忽地分出一条黑影，与噬心的影子面对而立。夏侯恋吓了一跳，再定睛看时才反应过来，噬心背后一直站了个人，影子重叠在一起，现在他移开步子便有两条影子了。夏侯恋踮着脚尖往右边走了几步，透过书阁的缝隙看见那个人穿着黑色的斗篷，整张脸藏在黑暗里。 唉，你这又是何苦？ 男人接过世心手里的卷宗道： 你当初画这玩意儿画了三天三夜，被夏侯看见笑了你三天三夜，笑完跑来问我，明明他和小巷里的人长得一模一样，怎么照镜子又觉得不像？那个只知道杀人放火的傻帽，怎么会知道整个茄兰只有另一个傻帽觉得她是个女人？ 男人的嗓音有些粗哑，似乎生了病，泛着浓浓的鼻音。可夏侯恋还是听出来了，这个声音属于段叔，那个会从外面带匕首给他玩，带画本子给他看的段叔。他的指尖有点发凉，心一点点沉下去。他忽然不敢再听了，可他必须听下去，无论他们说什么他都必须听下去。 都是往事了，不必再提。 沉默的男人终于开口了，夏侯恋看见他缓缓直起身，黑袈裟的袍具扫过书阁，向黑暗的蝶翼。 你是不是后悔了，世心？ 段叔轻声道： 其实后悔也没什么，小恋还不知道这件事，迟燕对夏侯佩没有感情，他们是你的儿子，如果将来哪天小恋知道了，你推给我就是了。反正夏侯的翘是我，眼睁睁看着他死在柳归藏手里的人也是我。 你错。 世心的声音冷漠又高寒。 我们这些人哪里有后悔的资格？我们走的是修罗之路，踩在刀尖之上，每一步都沾着血，往前走或许还有一些希望， 总觉得再走几步就是尽头。可一旦回头，就意味着要把从前的痛苦再尝一遍。 段叔轻轻叹了口气，道： 你当真不认他了？ 我是个罪人呐，段九。 世心看着掌中的烛火， 当年若非我贪恋儿女情长，龟缩不前，八步不会埋骨冰雪之下，我的师父，我的兄弟，不会永远成为朔北的荒魂，归不了切兰，归不了故土。父债子偿，既然我已没有机会，便让我的孩子去那沙场，杀了那个宿命的敌人，带回切兰的先辈。可我既然要将我的孩子送往死地，我又怎敢奢求他叫我父亲？况且切兰首座当心无挂碍，方能一往无前。这是我的教训，亦是他的未来。 这个秘密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？ 唯有住持才能知道所有秘辛，他还不够强大。当他强大到胜任切兰首座之时，切兰的秘密就会对他开放。 段叔沉默了一会儿，道： 世心，你说那个时候咱们大伙多好啊，咱们一起坐在山门前听你吹熏，夏侯听得犯困，别的刺客气冲冲地从被窝里爬起来赶我们，你说现在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 是因为我，都是因为我。 不是啊，世心。 段叔苦笑， 这都是命，假如你打不过夏侯，夏侯就不会天天挑战你，你也不会爱上他。假如咱们不是流落街头的乞丐，就不会被带回切兰过这样的日子。这都是命。 原来你也信命吗，段九？ 世心将手放在段叔的肩上，道： 我一直都信的，只是你不知道。 段叔握住世心的手， 啊，据说杀伐过重的人下辈子都会投胎变成畜生。世心，我们都老了，很快就要变成畜生了。我身上的伤好不了了，以前十天半个月疼一回，现在三天两头就发作。秋爷也快不行了，他去年去苗疆被钉的烂疮用西域的神膏也不见好。老朋友，你必须快点，先让小炼继任伽罗罗吧，他会干好的。 夏侯炼猛然一惊，转头看秋叶，光线太暗，他一直都没有发现秋叶的神色其实很憔悴。如果蜡烛的光照过来，他会看见秋叶的脸一点血色也没有，像纸糊似的，只有嘴唇泛着枯花似的暗红。秋叶递给他一个安抚的眼神，握握他的手，示意他继续听。夏侯炼鼻子有些发酸，无声地张了张口。 师父。 世心和段九又说了会儿话，才踱着步离开。山洞恢复了绝对的黑暗。世心和段九的脚步声慢慢远了，远了，极闷极闷地顺着石壁和地面传过来，最后消失，死了一般的寂静。住持对夏侯炼来说，是记忆深处一团乌漆抹黑的影子，是故纸堆里蕴散的字迹，陈旧又模糊。他永远坐在大雄宝殿里，要么嘀嘀嘟嘟地敲那个缺了一个脚的木鱼，要么翻着破烂的经书叽叽咕咕地念经。他在山寺里静坐， 像一尊沉闷的古佛。夏侯恋在寺外疯跑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